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天气冷暖多变化，安全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温度21度，最低温度9度，空气质量凉，风力南风1到2级。今日尾号限行5和0，提醒您做好出行计划。东风悦达起亚 KX7 大气座 SUV 震撼登场，届时汉清红与起亚店全车系优惠促销，给你绝对的惊喜，到店就有礼品相赠。你身边的 4S 店订车热线570-33993，570-33993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分手这一晚也重要，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若缺少，话题尽了也不紧要，问我最猜冷的心思，繁华闹市灯光普照，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，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，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，全城为我花光狠劲，繁华盛世逐反手报警，传说中痴心你眼泪会倾城，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，烟花会谢笙歌会停，显得这故事尾声感动听， 社会的优质资源永远是稀缺的，很多成功者看似光芒夺目，可是无疑存在着幸存者的偏差。如果不能成为最好的那一批人，你的努力还有意义吗？答案是有。当你竭尽全力，即便不能收获最好的，也能得到次好的。追求的过程本身会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。

想在你每一个彩色的梦中对你说我爱你。 陈升唱歌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听的是什么？听的不是技巧，听的是一个几经起伏的中年人在谈他的人生过往。梁静茹《爱的那一夜》个人巡回演唱会，三首情歌连唱，翻唱张学友、王菲和孙燕姿的作品。这首歌是王菲的《红豆》。

节，聚焦摄影拍婚照，好不 好？先拍照后付款。 那服装造型有套数限制吗？ 聚焦摄影不限套数。 老婆，信咱姐的准没错，咱就去聚焦拍婚照。 老公，快百度搜索聚焦婚纱摄影，抢最新优惠。 澎湃畅通雪佛兰首届二手车置换节开幕了，即日起至4月7号，凡来电置换成交客户均可获赠价值3888元的换新大礼包。行动热线010-6137-7777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-1011-3033，139-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市法制办11号就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（以下简称条例）向社会征求意见。条例提出，小区停车位不足，相关部门可开发周边次干路设临时夜间居住停车位。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5月10号。同时，本市还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建设公共停车场，鼓励对平面停车设施进行改造，设置立体停车设施。北青网消息，按照北京市市级旅游休闲步道规划，2020年前，本市将建成市级旅游步道2000公里，与1000公里市级绿道共同构成休闲慢行系统。今年围绕北部长城文化带、东部运河文化带、西部西山文化带启动建设10条精品步道环线，包括南部新城滨水步道、雁西湖白河滨水步道、环西山步道、京西古道以及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步道等。据介绍，旅游步道以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，利用山间小道、水岸小路、森林防火道等现有道路规划建设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身影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，像一个孩子等待谁的原谅，幻想大街上有张床，什么都不想，睡到天亮。这世界摊开一张繁密的网，有多少流言蜚语把我捆绑，穿不破冷围墙，索性关起窗就当阳光。我没理想的那么坚强，总有些重量无法抵挡，我会在深夜默默脱下西装，数着镜子里 水红了眼眶，把我惊呆 进入梦乡，和昨天的自己纠缠对抗。我有些累了，想投降，压抑着正面却不能讲。我没理想的那么坚强，有时我也对自己说谎。多想不在乎那些恶言相向，我问心无愧又 这首歌曲大概反映了很多男人的心声吧，杨坤演唱的《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》。两性关系当中毋庸置疑，男人始终要代表强者的一面啊，自然而然呢就要承受比我们女人更多的来自四面八方的生活、工作、人际往来的压力。可是从本质上来讲，男人也会有脆弱的一面啊，当他们在事业上不太顺遂的时候就会患得患失、茫然无措啊、焦虑恐惧。当他也会撒娇，说明他足够的爱你，他会把身上的盔甲全部放下，他足够的信任你。作为女人来讲我们有的时候是要表现出那个非常示弱的一面啊，很小女生娇滴滴的撒一撒娇，我们的母性的那个非常强大的一面除了留给孩子，也要留给老公，留给我们爱的人。继续的歌曲来自万芳，孩子气。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？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？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，这些地方你都想去。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。先把世界放进口袋里，先是一座城堡国王室里，高举着宝剑放出恶意，深锁着解不开的谜，我不能改变你，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're my childish king。 有什么传说？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，这些地方你都想去。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。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，心是一座城堡，过往是你。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，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。 才打破沉默，无论如何可别太想我，说不出口还是要说祝你顺风呢，没有关系不必担心我。偶尔阳光偶尔雷阵雨，光如浮云散落如岛屿，曾经我们奋不顾身卷向浪里去，漩涡的记忆潮汐里浮游、哦、我所有疯狂所有悲伤只有你了解，最想念的季节最初的那一天，我爱说的梦，你爱的歌，精致与完美，人生和我善变。 看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